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嘿，大家好，这个8月3日星期一，就黄伟文一家之言啊，又同大家一起倾下偈。天气好热，虽然8月8日就已经是立秋啦，但是问题一啲秋意都冇吓。我哋今日是气温33度，33度听两个数字唔系好高，不过极之辛苦啊。如果你走喺街上，咁啊，我望望最近啲邻近嗰啲热门城市咧，发觉咧京都都40度添。咁但係我覺得又唔同嘅，你去京都呢咁就散下步啊，咁就行下嗰啲咩清水寺啊，落下嗰幾個咩三板簡啊，再行到去八板神社啊，咁就落去花見小路啊，心情唔同啊，環境唔同，香港嘅始終係一個好壓迫嘅城市，街道又好啦，心情又係啦，你自己見到啲新聞又係啦，咁熱嘅地方其實仲有好多嘅。啊，夏天比如北京就夏天好熱嘅，超過40度嘅，好多時都咁。所以傳統咧，中國嘅帝王咧都喺個月份咧就會去嚇、避暑嘅。咁所以咧就形成咗一個傳統，就叫做北大河會議。嗱，北大河會議咧嚴格嚟講就唔係一個會議，就係、是、中共嘅領導人咧趁8月咧就去北大河帶住個家眷啊。介住啲妻兒孫啊，就一齊去到，咁家人就可以避暑，咁啊佔用呢啲咁嘅國家嘅啊資源。咁嗰班人，嗰班老人做咩好呢？咪開會咯。會議嗱有陰有陽，孔子話一陰一陽之為道，凡事都有陰陽。台面上嘅係陽，看得見嘅；台面下嘅陰，看不見嘅。有陽就有陰，有陰就有陽。啊，一個社會，一個城市。有陽嘅權力嚇、維持秩序嘅，咁嗰個咪叫警察咯、紀律部隊咯。咁喺城市下邊有個地下秩序嘅，咁咪各方嘅黑勢力咯、潛伏嘅勢力咯。有啲嘢喺會議桌上邊講嘅啊，嗰、那個咪喺個會議 agenda 嗰度列曬出嚟咯。有啲嘢喺會議前就背後有個所謂嘅啊溝通嘅，或者已經係造成默契嘅，只不過係等會議呢個程序嘅啫。咁嗰啲咪就係咪秘密會議咯？啊，私下嘅啊，所謂嘅認可咯。咁北大河會議咧，一直嚟講都係中共秘密閉門會議嘅其中一個真正最高最高嘅啊，或者最重要嘅一個會議，就係、是、趁大家呢班咁嘅各個山頭嘅人家族一齊去到北大河度假嘅時候咧，嗰班掌權嘅或者背後啊。潛伏權力嘅人就喺度講數啊，分赃。如果簡單地講，呢、這個就係涉國分赃嘅真正會議。每年呢個會議咧，就係、是、定咗未來一年裏面嘅權力分佈。咁所以個會議被大家一直嘅觀察視為極之重要，又極之各具勢力嘅啊嘅一個所謂比拼串連。今時今日喺北京權力鬥爭呢個嘅客觀環境之中咧。串連係禁忌嚟嘅，你見到幾多大家族出事啦？係咪啲山西幫啊、石油幫啊、乜嘢幫啊、乜嘢幫啊？點解？因為大家串連，喂，係嘛？你通我通，通咗之後成為一個系派。而依家依個系派就係話，習近平為首嘅三頭馬車就係話唔得，只有一個系派，就係、是、紅色二代系派。依、這個二代系派鞏固咗某一個鐵三角，就係、是、佢。啊！習近平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再加上嘅就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同埋揸住尚方寶劍啊，所謂嘅啊，邊個貪腐就斬邊個嚇，打老虎嘅黃岐山，呢三個馬車就係目前推動成個啊中國大陸運作嘅權力核心。但係北大河會議八月要開啦嚇。要开之前，突然间有个大新闻出现，咁你见到即系话 北大河會議未正式開始就已經見到有殺氣啦。呢、這個殺氣即係咩呢？今次唔係同你喺真係度暑假係嘛？大被家人仔乸地走去圍威喂嘅日子嚟嘅，係真係攤牌嘅時候，大家立刀立槍，大家去出事嘅時候啊，去比拼嘅時候，去劃分一啲未來一年中國大陸發生重大事件嘅時候。所以北大河會議之前你見到嘅一個就係、是、嗱、啊、被追擊嗰邊啊。一个大反扑，见到 A 股嘅动荡 ，A 股嘅动荡蒸发咗几万亿人民币，几万亿人民币嘅蒸发，令到大家突然间啊，财富里边好紧张，好紧张之余咧，你见到突然间香港啲骗案横生啦，骗案横生，打电话都呃到一亿，总数超过一亿嘅啦，已经打电话俾你，系嘛，话你上边有啲亲人有啲咩嘢。跟住叫你匯錢去一個國內銀行，咁你就匯幾百萬。而香港人嘅被騙經驗啊，嗰種精叻經驗，咁都呃到錢，會唔會粗糙啲啊？佢哋話唔係咧，個個都收過中聯辦電話，咩順豐旅遊電話，唔知咩電話。喂，佢哋好可怕噶，佢話啊，我有啲識得嘅人同我講，佢講到你個回鄉證嘅 number 出嚟，講到你個。电话机主嘅全名、地址、电话号码，讲埋回乡证，甚至若干少少资料都有嘅。佢话咁嘅情况之下，佢话你国内间公司某个亲人真系出咗事。喂，国内系兴呢套嘅，疏通系咪啊？帮你搞掂，咁就汇钱嘅咯。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每个人好似国内自己有盘账。呢盘账就系你心目中喺国内究竟做过啲乜嘢呢？你做生意有几多本数簿呢？你疏通地方政府嘅时候用咗啲咩手法呢？原来大家都有本污糟嘅账喺度，跟住一讲就 hit 中你 ，hit 中你就交嗱，成个骨牌效应系喺呢度嚟嘅。好啦，未单止一直传呢个啊军中最大嘅老虎郭伯雄啊被成为目标嘅，一直都传咗咁耐啦。突然间真系要出喐手咯，前几日啫，即刻要解除佢党籍，再移交司法，即系法庭啦，咁啊要审啦，要审话佢咩啊，贪腐啦。郭伯雄系咩人呢？我哋重新整理一下，上届军委会主席、军委会嘅排名，排第一位嘅当然系当时嘅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胡锦涛啦，第二位嘅。就係依家嘅國家主席、軍委主席、黨總書記習近平，第三位就已經係郭伯雄，係軍委副主席；第四位係徐才厚，另一位軍委副主席。整縮咗徐才厚，但係郭伯雄一直都係只見樓梯響，不見呢、這個啊有人來。两个基本上就是整个中国解放军、人民解放军里面的过去二十年的权力象征，代表的直接是江泽民势力。所以胡锦涛十年的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基本上是架空的。简单地讲呢，江泽民一直是沿用了八九年六四拉下了这个拉下了这个啊赵紫阳落马之后，他由上海上京啊！当时软禁呢个人大委员长万里最近都死埋啦。跟住接任呢个军委主席之后，一直系佢掌权紧，成个军方嘅人事布局就由佢嘅系统嚟收钱啊、升迁、安插啊。因为如果当时已经杨家将出咗事啦，啊，杨家将、杨伯兵佢哋基本落马，咁即系话成个过程就由佢哋嚟啊安排佢哋嘅。啊，所谓势力入去打得徐才厚第四位权力嘅人物，咁第三位就当然好尴尬啦，因为第一位嘅就系胡锦涛被架空咗嘅，有冇权力嘅；第二位嘅习近平，即系依家掌权嘅人，佢见到成件事情嘅来龙去脉，佢觉得咁样唔妥，继续都系由江家帮、上海帮占领住军队，占领住军队就影响住成个中国官场里面嘅所谓枪杆子，佢话到事。所以喺呢个布局嚟讲，即使啊成为嘅新一届嘅所谓嘅党政军强人，佢都要喺政治局里面安插一半人手喺度， 啊，张德江系咪啊？刘云山嗱，一个人大理论上喺法制上边好似最高嘅部门嘅主管，一个系掌管佢哋枪杆子嘅主管。咁呢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只有抢权力，就一定要抢军方权力啦。所以佢一定要向呢两个最大嘅军方老虎开刀，因为冇啦。你斩埋郭伯雄之后就得返佢啦，到佢同胡锦涛啦。除非胡锦涛都按照呢、這个啊中共总书记嘅宿命系没有好下场呢个咁样嘅规律嚟走。但系目前似乎冇人想喐胡锦涛，因为目前嘅习近平系需要团派帮佢嚟组织对付集中个焦点啊。集中个焦点个 focusing 就喺呢个所谓嘅江泽民系派里面，江泽民曾庆红系派里面。所以喺北大台会议前被反击嘅被追击嘅要做咗一场金融风暴。追击佢嘅先除咗，唔系象征式除咗，系完全要开除党籍移交司法。嗱，郭伯雄喺呢个军委呢段时间呢二十年时间究竟因佢而摘升咗几多人呢？系咩嘢人呢？习近平最近几次啊提升呢个五星上将，个原因喺边度？就要沟淡翻江系嘅权力，喺军中权力，要佢自己由佢升嘅人啊掌管权力，就对付目前军方嘅老虎。但系点解个时间表要喺呢个时候做？存咗年几嘅事啊？郭伯雄唔掂啦，佢哋嘅钱已经多到呢系点啊，金山银山啊，喺个屋企下面藏住，全部都用人民币。人民币如果要唔费事数啦，已经要几多吨啊，仲有各式各样嘅国宝文物啊，珍珠财富富可敌国，即系类似而家抄鳌拜。喺咁嘅情况对付鳌拜。你諗下当年点样要对付鳌拜，康熙13岁啊登位，16岁执政，呢、这个时候唔外除鳌拜，冇办法搵一个祖宗交落嚟嘅朝廷。第二，而点解要逼吴三桂作反？因为外平吴三桂先可以有战功可言，咁就可以康始开始嘅真正自己嘅康熙朝廷。所以今次你见到喺个北大河会议前，突然间郭伯雄系正式宣布。就话开除党籍，开除党籍之后移交司法，即系唔系内部倾掂噶啦，即系话军方要完全掌握，就要对付目前啊台面上边嘅江泽民嘅系派嘅啊张德江、张高丽，就同埋呢个啊刘云台底目标好清晰，要锁定咗啊。呢、这个江泽民、曾庆红，即系话佢唔会就咁停步噶啦，停步就有反扑，唔可以俾机会反扑。老毛当年啊搞呢个权力斗争，从来冇任何嘅空间，冇妇人之仁俾对方反扑，一定要置之于死地啊。而将鱼勇追穷寇，莫学沽名学霸王。佢嘅意思就係千祈唔好好似呢个啊楚霸王咁样啊，项羽当年嘅项庄舞剑係咪当时妇人之仁放过呢个刘邦，而导致到最后佢自己有垓下之围。所以佢嘅意思呢，老毛意思要打就打到尽，打死为止。要出走就将飞弹射佢落嚟，係咪其他啲十大元帅要冇一个有一个反扑嘅可能性，呢、这个就系老毛当时嘅权力斗争嘅哲学。咁习近平一直以老毛为学习对象，咁所以变咗佢觉得呢个时候，如果大家认为啊，即系佢嘅所谓反贪腐啊，会去到周永康就停手，咁啊未免太睇小呢、这个啊所谓共产世家去学习见过佢哋嘅血液，再见过由井冈山由到呢、这个吓、啊、北京呢个中南海。呢几十年嘅血腥啊，嘅血腥历史同教训，佢哋知道冇得手软，系嘛？冇回头箭啊！习近平话斋，射出嘅箭绝冇回头，系嘛？跟住就系全部压住落去噶啦， 是你生死存亡的搏斗。所以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就是同过往不同，就不是唯威为大家趁暑假，不如是避暑放暑假，小朋友女人就去玩，是吧，老人家就开会，就断定怎样去分赃，怎样去分国啊，涉国分赃的基本上最高会议就是北戴河，而不是在中南海，更不是政治局入面。嗱，呢個我哋要搞清楚成個遊戲規則先，呢個中共遊戲規則。但係今年同往年唔同，當年往年就係江澤民路線嘅悶聲發大財，大家圍威威，圍威威，你有你做，我有我啲，你佔邊啲，我佔邊啲，係咪啊？大家嘻嘻哈哈，咁就發達啦，咁啊越發越多。但係問題，呢家萬下個矛頭指下指下指下指下，周永康都落馬啦，啊，跟住徐才厚啊死埋啦。郭伯雄仲有点啊？佢嘅影子嘅人，首先我要照喐咗郭伯雄，先可以清佢嘅党羽。然之后同样时间，我先升我嘅上将，我升我嘅上将，执掌实权，开始就要用我嘅军方人马去清佢哋嘅军方人马。然之后就再矛头再指，嗱呢个就好似一逐步地将一只老虎嘅掌个爪啊！个爪同牙慢慢剥，剥一只牙，剥两只牙，剥三只牙，剪咗你指甲，剪两个指甲，剪三只指甲，剪晒你所有指甲。依家埋身你埋到军方里面嘅上届军委会第四号人物、第三号人物埋紧身啦，揸住成个权力。跟住呢个时候团结团派啊，呢个就系胡锦涛。跟住面对嘅就系一直架空佢嘅啊江泽民系统。咁呢个时候你见到血腥见嚟，闻到啲腥风，所以八月份大陆应该有大事发生，大家要等紧呢个时候究竟仲有咩反扑嘅余力？就係话即係呢个围剿政策已经越收越窄啦，佢圈已经剩返曾庆红同江泽民。系同呢件事件嘅时候，你见到另一件花边新闻呢又出动緊，最近呢郭伯雄出事呢，同样嘅啊同佢加持冠顶嗰位少林方丈释永信啊，都出事嘅。嗱，呢个系佢哋一直嘅传统嚟嘅。郭伯雄出事，同样时间就呢个少林方丈有人告密，点解依家先告密呢？好细致嘅，系咪啊？地点喺边度发生啊？喺呢个香港东方文华酒店咧，我哋好中意去食 high tea 嘅，知唔知啊？即系我哋喺嗰度咧。中环精英啊，所谓嘅正式会议嚟，呢、这个中环精英嘅会议，正式会议，阳嘅会议就喺会议室，阴嘅会议就喺文华酒店。文华酒店讲嘅嘢好嘻嘻哈哈，你冇睇少嗰度嘻嘻哈哈，嗰个系定定咗啊，系会议室会议里边嗰个 agenda 嗰啲嘢嘅答案嘅。其实咁嗰度咧，原来发觉原来系少林方丈，唉、哎，阿弥陀佛啦，真系喺嗰度原来咧就系点样淫欲嘅地方，咁一女子告密啊。越写越详细啦，啊，当年嘅内裤又有啦，啊，阿释少阿方丈嘅生殖器官有粒痣嘅，咁又有啦，系嘛？跟住仲有啲克林顿嗰啲啊，唔知咩精液精液乜嘢都有啦，咁点解咧？佢哋就系咁啦，嗱，佢哋每一个一个系派嘅人咧，都有一个咁样嘅所谓嘅师傅喺旁边，所谓师傅嘅一个即系超能力人物，系作为佢哋嘅。啊！信念解释啊！大家仲记唔记得捉周永康嘅时候，有个叫曹永正嘅人又被啊被捕噶啊出事噶？曹永正系咩人啊？特异功能人啊，特异功能大师系嘛？当年被称为新疆三大仙之首，就呢啲你都顺听落去，几鬼骑呢啊！系咪啊？还珠楼主啲小说咁样，新疆有个三大仙、哦，咁呢位咧原来一直系周永康嘅啊师傅，精神嘅啊，即系嘅国师，佢哋叫国师噶，系叫即系个个中意做国师，好奇怪噶吓。咁啊，中国人咧永远都唔落场打麻雀，就中意喺旁边指指点点，叫你扣红中啊，打七万啊嗰啲咧，佢就好过瘾，因为责任唔使负啊嘛。个个都想做巫师道，系咪？个个都想做孔明，呼风唤雨，但系责任唔关你事，历史责任唔关你事嗰啲。嗱，中国人好奇怪噶，好中意做呢种角色嘅。呢、这个咧，周永康嘅国师就系曹永正，所以周永康出事，曹永正都要出事。当一个国师一个咁嘅神棍你都保唔住，即係你嘅势力呢、这个 implication 啊个启示就话你冇啊。 新疆三大仙，当时啊公布周永康罪状嘅时候，最重要咩罪状啊？交咗六份绝密文件俾曹永正，听来几古怪，呢个咩人你信任到咁嘅？呢个就救你命嘅所谓嘅救命符啊！最后嘅真系要同中共啊当权人讲数嘅所谓嘅啊救命仙丹啦，嗰份就系咁呢个就叫曹永正。跟住唔系好早之前，你大家记唔记得有个人叫王林噶？戏公司王林喺深圳出事，被中央带咗上北京。王林系咩人呢？呢个大家都亦好知啦。呢个就系江泽民嘅国师。王林最厉害系乜嘢啊？空中捉蛇，一手养一养，哇！条蛇喺手啊，劲啦啩呢嘢。但系竟然有人，当然大家据往都可能都不少嘅香港人都好信啦。你睇下佢王林同佢影相嗰班人，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当佢系江泽民国师嘅时候咧，每个人都争住同佢影相嘅。如果你喺网上面 click 开王林个 file， 你见到咧曾荫权同佢影相，点解啊？能够埋到王林身边，即系你得到呢个江泽民嘅祝福，得到江泽民祝福即系有权啦、啊。咁所以有啲咩人咧？有啊，曾荫权啦、啊，有马云啦、啊，赵薇啦、啊，李连杰啦、啊，李治啦、啊，王菲啦、啊，成龙啦、啊，何鸿燊啊，你 click 睇下啲相。同王林扣上关系，喂，大佬香港啊，攞咗香港籍噶，梗系啦，你连特首都同你要异议，同你影相为荣，你一定攞到香港籍嘅，你放心。人民入境事务处嘅处长系有特别呢个咁样嘅权力啊，佢可以批准呢啲奇怪人士入嚟噶，所以做入境处啊、海关呢啲好奇怪嘅部门嚟噶，吓、啊，当年入境处处长仲系港英时代，突然间俾政府勒令要即时退休，佢做啲咩呢？佢个细女喺温哥华 UBC 俾人喺校园放箭射死，对方系咩人呢？神秘啊，吓系啊，神秘啊，入境处处长啊嘛，系啦，王林嚟到香港住边度啊？嚟新发展嘅楼咯，喂，嗰层楼原来系被交易记录系过亿嘅，亿几嘅鲤鱼门嘅啫，大家都可以凭吊下嗰度噶，去鲤鱼门一座楼竖咗喺度对住鲤鱼门，嗰座就系啦，个顶咧就系王林住噶啦。哇！王林气功大师，空手找蛇，身边永远都有名人同有女人，系嘛？边个啊？咩李冰冰啊？边个你话以唔太企喺呢个王林国师身边，影张相摆喺银包里边，喂，通行无阻啊！头晕身热，同行山预备老姜一样啊！知唔知啊？捽一捽好过白花油啊！你知唔知啊？喂，呢家一样落马，点解呢？即系话你见到呢扎神棍落马，个 implications 咧啊，就系话佢背后嘅啊，佢呢个国师啊，佢背后服务嗰位主子都唔掂啦。王林喺深圳出事，你见到光系人马，连保护江泽民啊心中嘅啊师傅啊实际嘅国师，佢深信啦、啊。王江泽民、周永康、郭伯雄个个都信佛，其实讲出嚟真系几好笑。历史上面最混乱呢个时候噶啦，啊，一个社会主义嘅国家，所有有权力嘅所谓枭雄，人人都信佛，有密宗有显宗啊，呢啲咁嘅骑呢怪方丈啊，少林方丈面欲横生，你唔识睇面相知嘅坏人嚟啦，系嘛？但系佢当时佢系郭伯雄嘅。啊，国师嘅时候又冇问题、啊，少林方丈，原来少林呢、這个啊有限公司又系 CEO 系嘛？少林究竟啊流流传传就变咗个集团，集团之后原来系郭伯雄背后发功，郭伯雄背后发功又点解会帮呢扎人？咁佢哋自己深信啊嘛？点解中共嘅领导人都深信特异功能呢？你大家有冇研究过呢个问题，或者谂下呢个问题呢？因为佢解释唔到自己嘅行为同佢自己所享有嘅富贵权力啊！中国人，你无论话你自己系中共党员啊，1921年已经斩断中华文化之根都好，凡系中国人，你就信呢个叫做报应。报应系乜嘢？2500年前，孔子写《乾坤两卦文言传》嘅时候，就已经写咗喺坤卦里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只係啊餘嗱，佢最可怕嘅字嘅餘字，餘係乜嘢啊？你用唔曬嘅，你記住，你世世代代都為呢件事要交出代價出嚟，即係話你碌咗張卡咁大張卡，你放心，你個個月都還唔曬嘅。不過嗰啲餘數係會有計利息嘅，三十幾厘嘅，我睇你點還。係啦，呢、這個就形成咗成個中國文化基本嘅，再配合埋兩晉時期引入中土嘅佛教因果學說。就因果報應成為一個總體嘅中國人行為嘅最高嘅一個啊規範。咁佢哋冇辦法明白自己種過咩因，點解有咁好嘅果？滿手鮮血，作惡多端，係嘛？竊國分贓，跟住蹂躪百姓。喺咁嘅背景中咗咁嘅因之后，可唔可以唔受返果啊，受返个好嘅果啊，咁都得係咪，改变因果規律。呢、這个就係妄想，呢、這个就係无明。佛家话人嘅苦就在于你妄想，菩萨具因，众因具果。你希望自己能够违反到因果規律，但系中开始，你既然有呢个恐惧，就有神棍涌现，有需求就有供应。特异功能就系呢种咁嘅啊，希望违反因果规律嘅需求之下，就供应俾你听，佢帮你作法，叫你去吸仙气，系咪啊？个气功打通你全身经脉，再跟住空手呼风唤雨。喺呢个背景之下，你见到当年嘅咩嚴身啊、張寶勝啊、乜鬼一大堆啲咁嘅神棍出到嚟喺世界表演啊，仲得到國家肯定啊，係咪？點解會咁？因為領導人信，江澤民信，跟住郭伯雄信，跟住就係話周永康信。佢點解信就話咁樣行為、咁樣從事、滿手鮮血嘅人，點解我富可敵國、權傾天下？离开咗个位，仍然掌控住成个中南海、成个布局，因为军方都系我嘅人。军方有啲咩人啊？咪就系、是、有郭伯雄同徐才厚咯。咁其他人买官买军，你知道中国个即而家目前发展到就一个金权交易嘅政治气候，用钱可以买官，买官就自然有权，有权可以有好多钱。所以你买咗个官之后，喺军方买咗一个啊将军嚟做之后，你惊搵唔翻嗰笔投资咩？呢个同你依家现代人就去读 MBA、EMBA 一样啫嘛，百几万一年搵得翻嘅，交换咗卡片，攞咗个网络，系咪？点会搵唔翻咧？大家都中争住读，争住做呢样嘢嘅意思就系话，香港人读科大个 EMBA。读芝加哥大学嘅 EMBA， 希望就系同一班咁嘅国企，嗰班咁嘅 CFO、COO、CEO 交换下卡片，攞咗个人脉。但系呢班大陆嘅人就唔系，大陆嗰班咁嘅窃国领袖就系话：，喂，我能够啊买咗个官翻嚟，就自然可以贪污，贪污之后层层推上去，你唔敢推嘅。朱镕基死都要捉肥奶赖昌星。扣住嘅系贾庆林，贾庆林点解会冇事？因为后面仲有江泽民，系啦。当你咬住呢个肥奶唔放，你只系同江泽民唔妥，同江泽民唔妥，朱镕基嘅所有就要悲剧英雄，所有人都要家破人亡。我喐唔到你国务院总理，我喐晒你后面所有嘅人，朱小华一班人全部冇好结果，系啦。喺咁嘅政治气受之下，英雄壮士尽啊，全者皆温柔，系啦。喺咁嘅背景之下，你见到神棍涌现。一个神棍落马，两个神棍落马，三个神棍落马。如果王林系冇办法得到自由同安全，即系话佢保护佢嘅江泽民已经冇实际权力，冇实际权力，咁祸起就嚟噶啦。好，休息阵间翻嚟继续。 即係我成日都叫啲走音嘅朋友揞住耳仔咧，唔可能聽我講。 嗯，因為嗰個係聽翻自己嘛。 係啦，即係呢個其實就最平嘅一個 monitoring 嘅 system 咧，就係揞住自己耳仔，就令到自己啲聲震落個頭骨度，就再入翻你耳膜，咪聽到自己聲咯。咁 monitor 到你自己唱得走唔走音咯。但係呢個以為我整蠱佢喎。阿 Lance 都係咁啊，成日叫揞住耳仔唱，佢都唔揞。 死未？ 逢星期四晚。城寨言，怒喝女王。 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黄伟文一家之言。 嗨，大家好。黄伟文一家之言第二部分又嚟啦。头先啱临呢个休息前就讲到吓，江泽民嘅国师王林都难保啦。啊，咁即系证明咗咧，依家个矛头已经慢慢收紧啦，已经除得差唔多七七八八啦。实际军方嘅嗰个羽翼咧，已经剪除得差唔多啦。啊，咁跟住咧，连佢嘅精神领袖王林都出事埋，都捉埋。咁王林大家即係一直都知道呢個名咧。我諗香港啲明星、影藝界、政界都好熟悉啦。不過賣唔到身咁解，即係賣到啊，得翻成龍嚇，成龍就賣到啦。你又賣唔到，曾蔭權就賣到啦，因為佢係特首。咁人人都以埋呢、這個啊王林身邊啊為榮。咁王林咧住喺香港啊，住喺呢個鯉魚門。咁鯉魚門嗰座大廈咧啊，就係、是、麗新發展。啊，咁唔知林建岳啊，同王林点样卖楼俾佢啊？个过程系点样啦？不过成交系天价嚟噶吓，嗰座楼有呢个咁样嘅江泽民国师住过，喂，层楼都发光啦，大佬，你离远睇到去，你原本望有座嘢企喺度竖起，有啲光环喺后边咧，闪闪生光，嗰座咪就系嗰座咯，我连名都唔识读。但系王林有一样嘢，大家作为一个趣味去讲嘅，你自己可以去自己网上查下啦。佢最拿手嘅就空手变条蛇出嚟，空手。抓蛇啊，抓蛇啊！呢条蛇一手掹出嚟。不过我讲一个小资料俾大家听，你可以作为一个趣味。王林点解不断要空手呢几年啊？要空手捉蛇呢？因为习近平1953年出生，癸巳年，习近平属蛇嘅。作为江泽民嘅国师，佢好想安江泽民嘅心，就话俾你听，佢可以空手捉蛇。咁依家唔知咧，佢中手捉到一条真系嘅 snake 啊嘅蛇，佢捉唔捉到习近平呢条肥蛇？喂，呢条肥蛇矛头已经慢慢收紧向江泽民，佢哋嘅权力嘅最后核心啊，最后核心已经向到矛头最准啦。依家最担心嘅系军方啫，因为好实用嘅啊，习近平一个好实际嘅人啊，集中精神，我唔理你搞乜系嘛，我自己嘅工作就喺中南海。我自己嘅工作就要去对准我嘅啊宿敌江泽民系派，一个个个剥爪牙剥系一件，剥系一件，剥到去目前嘅啊台底已经剥晒啦，台面仲摆翻政治局常委有三个，背后操控嘅有两个，嗱佢好清楚好集中自己嘅工作喺边度，佢嘅工作咪就系喺中南海里边嘅权力斗争里边咯。咁开北大河呢种分赃会议，喂我先扬刀示威啊！你唔好以为谂住揾其他啲家族老人啊、女人啊，好好提提啊，唔好搞埋啲咁嘅无谓嘢。家族同家族串连，但系我先讲一条街拉先，我攞到郭伯雄要佢啊开除党籍，要佢移交司法，就话呢一边系冇情讲嘅，唔好用家族之间几十年来个关系啊啊嗰啲老婆女人之间嗰啲咁嘅麻雀脚关系啊，啲孙啊孙新抱啊嗰啲女婿嗰啲扭扭教教吓，互相纠缠词互相缠结嘅啊金权嘅关系嚟同我讲数，冇数讲。所以佢自己非常专注，就喺佢嘅中南海嘅权力斗争里面。其他嘅俾佢追击嘅人当然要搞小动作啦，系咪啊， 浙江啊，不斷除十字架，喂佢完全不聞不問，唔想搞呢樣嘢住，佢撩起全世界不滿，要為依個目前嘅啊中共政府製造添煩添亂。喺呢個時候，同香港有關嘅就係張德江，法國睇中咗梁振英呢種性格，原來係好使好用。梁振英所在就必然撕裂，必然有所鬥爭。你見到梁振英一所到處處，見到有梁振英兵團啦，嗰陣甩皮甩骨嘅阿伯呢，總之混淆佢。你去到邊度，任何人啊要抗爭，要維護社會公義，佢就揾班咁嘅甩皮甩骨阿伯去到，係嘛？講粗口、掟水樽、同你衝突，咁嗰啲愛清潔嘅香港人，啲中產，哎咁鬼混亂，唔好搞啦！嗱，佢一定要維持一個泥漿處境。呢、这個係呢、这個就係阿梁振英嘅用心，佢嘅生存就靠呢一線機會啫，因為佢能夠符合到，佢揣摩到張德江佢想佢點。張德江表面上想佢盡快將香港融合大陸，無論喺一個地理上面融合、精神上面融合、意識形態嘅上面融合、價值觀嘅融合，不斷湧人落嚟溝淡。啊！不斷用人落嚟，就將以前大陸同香港表面上地理就好近，接住條羅湖橋啫，一條深圳河，實際上有天涯海角，係咫尺天涯嚟嘅，你知唔知啊？我哋做採訪，國內發生嘅事，我哋喺旁邊笑啫，笑完之後點啊？一落到香港就安全曬，唔會發生嘅。呢啲事只會喺羅湖以北發生嘅啫，唔會喺我哋深圳啊羅湖以南發生嘅。只要我哋架火车一搭上火车嗰个喺罗湖开出个火车，就九广铁路已经我觉得好安全，因为荒谬嘅事唔会喺香港发生。香港仍然有一套完善嘅法律制度、完善嘅价值观念、完善嘅三权分立同埋完善嘅香港人质素。但系而家唔系用任何情况，大陆发生得，香港咪发生得，无论 escalator 又好，骗案又好。奇呢怪又好，踎喺度屙督屎又好，啊乜嘢香港大陸發生得嘅香港都會發生。食雞啲蟹有抗生素類固醇又好，有毒嘅粉絲又好，總之你覺得大陸人荒謬，香港都荒謬，一樣情況。嗱呢個融合，但實際背後佢閱讀到老闆嘅需要同埋依要求，就係話一定要香港唔好平靜，要亂。呢個時候佢成立咗一班甩皮甩骨嘅梁振英兵團。呢扎兵團比喪屍兵團仲可怕，點解？因為香港人大部分係潔癖嘅，泥漿摔角走埋去，佢攣你啊，撞你啊，講粗口啊！喂，點解你話喂好難頂嘅時候就話唔係個個用呢個斯文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原來頂唔順嘅對呢扎殭屍兵團，你問佢嚟港大做乜嘢？人就開下務委員會，佢話有不公義嘅事，我咪嚟咯。佢亦唔理邊個對象，總之搞亂個局佢。令到佢安裝為止，本來係大學裏面一班學生啊，發覺唔對路啦，共產黨嘅黑手已經深入呢個校園啦。梁振英閱讀嗱、啊，閱讀張德江嘅心意係乜嘢呢？張德江仍然信任梁振英，而賦予權力給梁振英，寧願開罪傳統嘅左派曾氏兄弟。啊！傳統嘅土共幾十年來為黨為國付出咗青春，付出咗時間，付出咗勞力，冇沾染到任何富貴，但係俾你一聲出賣就出賣，點解可以咁支持自己呢？佢自己心諗，其實好簡單，你要搞到香港撕裂，天怒人怨，而我再成立呢個梁振英兵團，污染所有嘅公民抗爭，係咪？呢边系学生，呢边系老人家，呢边讲粗口，呢边就系话俾你听，喂，你咁样做好无耻，所以佢点解要委任呢、这个啊李国章接替梁志雄成为咗将来下一届嘅港大校门委员会主席啊？佢就要利用李国章呢种性格嘅人，用呢种性格做乜嘢呢？用呢种性格嘅人先可以解放港大。嗱，呢个就是共产党一贯嘅手法。你睇翻下啊，中共嘅历史，去到一区里边，先喺度嗰度嘅地方，同最高学府里边，喺意识形态同你打咗先，攞咗个意识形态高地先。你睇解放之后，49年之后嘅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呢啲所谓嘅传统名校出啲咩人，仲有咩学者，仲有乜嘢，仲有乜嘢嘅啊校长教授，有咩良心嘅知识分子，全部都一班流民。你冇留意中国新闻，你都见识个香港新闻嗰位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文，喂好骑呢咁，佢係法律学院院长。你諗下过去香港大学法学学院长边个係陈文敏。你自己两个比较下佢哋对法律嘅认识。对基本法啊，对选举，对法律观念。法律系乜嘢呢？法律系制衡行政嘅。立法点解系咁高贵呢？因为立法嘅关系，行政、立法、司法要互相独立。所以点解好多人嘅议会就话俾你听，警察唔敢入嘅，议会议长唔准，因为嗰系人民嘅啊，呢啲系法律嘅概念。但系喺大陆嗰班所谓学者里边，所谓护法里边，你见到啲咩人出嚟嘅？全部都系流民啊，全部都系不学无术嘅人。基本上共产党所到之处，唔容许你有一个有腰骨嘅学者，唔容许一个有判辨是非嘅啊嘅知识分子。只许有乜嘢贴贴服服嘅官，贴贴服服嘅民，唔许有顶天立地嘅人，堂堂正正嘅人。喂，呢、这个就系共产党要做嘅工作，所以佢一定要斩断呢个中华文化嘅文物之根啊！呢个文化之根唔断，大家都追求一个啊，张横渠所讲嘅知识分子嘅责任啊嘛，为天地立身，为新民立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今次事件你见到港大校委会事件，你见到成个梁振英治港政策嘅缩影出现咗啦，就係话共产党嘅黑手深入校园，要阻碍呢个啊港大嘅校内自主，架空佢嘅鬼佬校长，係咪？跟住你有班为虎作蚕嘅人出现，呢、这个时候委任李国章就最恰当啦。喂，李国章同广大几有不共戴天之仇啊！你哋知唔知啊？当年佢由外国翻香港，喺中大要成立医学院，广大嗰种傲慢骄傲、独史医学嗰种传统，点会中意开另一个啊学校俾你训练医生？医生就只有广大毕业医生，一百年嚟都系咁，无论你边度翻嚟。都唔承认你，德国又好，日本又好，法国又好，全世界最叻嘅医生都唔承认。点解呀？因为要广大毕业嗰先系医生。哇，呢种咁嘅传统突然间有个政策上话要开多间医学院，因为医生唔够，令到我哋人口不断上升。咁冇办法情况之下，咁搵到个李国章返嚟，带住班学生周围乞求病人，广大唔会俾病人嚟嘅，制造种种困难，或种种嘅阻挠。到呢家港大医学院同中大医学院对上一次嘅水火不容，就系呢个啊呢个八仙岭大火啊！当时因为所有个地点喺大埔，所以所有个压力就去晒呢个啊，去晒呢个咁嘅啊沙田威尔斯。一直嚟讲，大家都有心病。李国章受咗好多委屈，当年成立呢个啊中大医学院，但系因为佢个魄力。啊！佢嗰种坚持嘅性格、牛脾气嘅性格，仲要公子哥儿，系嘛？三代詹英，李家全部李氏一族都要剑桥毕业嘅，佢哋根本就觉得自己系香港 blue blood 中嘅 blue blood，best of the best。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几轻渺呢个港大，用呢个咁嘅人怀住一个怨愤嘅心，佢当年啊，教育局局长。佢以为自己可以更上层楼做到特首嘅，而因为含恨落台，你所以见到依家呢班人好多呢啲人嘅梁锦松啊，系嘛？罗范招芬啊，董建华啊，李国章啊，全部都觉得非战之罪，只不过因为政治缘故而将佢自己地啊剥咗落台，佢哋要卷土重来。喺跌到个地方重新站起，要攞返佢哋失去嘅嘢。所以佢哋个个都蠢蠢欲动。但蠢蠢欲动嘅心唔系要服务香港。佢有个怨恨喺度。用李国章就可以解放港大啦。因为佢校务委员会系掌握资源。一个委任副校长嘅咁嘅本来系一个 routine 嘅行动啊。 一个日常行政行动嘅工作，而竟然出现咗咁多问题，所以你见到一样之为道。喺咁嘅背景之下，你见到香港大学有卢重茂咁嘅学者，就有袁国勇咁嘅学者。卢重茂嘅跌倒，袁国勇嘅离开。新闻一定要对比嘅。呢个系中国传统里面嘅所谓嘅对比方法，专门走肉臭，所以先有路有冻死骨。所以你见到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呢、这个就叫 contrast 啦。中国文学上面就系咁样 contrast 噶啦。dramatic 第一个 factor， 写作一定要学呢样嘢嘅。李侯珠玩得几好，系咪啊？你见到从来个文学作品几好，原来是姹紫嫣红开片。如今都赋予断井颓垣，嗱要咁样去比对比嘅，如果唔系你写唔到嘢嘅，新闻就要咁样去反映翻出嚟。嗱，大家好懒嘅人唔想睇新闻，哎又打交又讲粗口又掟水樽啊，我唔想知道，同埋港大委任副校长关我乜嘢事呢？大学里边咁技术性嘅问题同我哋有咩关系呢？总之学生阻碍开会就唔啱啦，咁 OK 啦 ，OK。大家喺网上边揾翻袁国勇教授离开辞职嗰份声明，你睇一次就知道呢份声明唔简单。袁国勇系用咗佢辞职离开呢个校务委员会，用一席嘅职位，依一席职位将来就填满咗个就系嗰啲咩嚟噶？廖长江啊 ，Leon Niki 啊，即系纪文凤啊，喂咩人嚟噶？全部凉粉嚟噶，边个叫 Leon Niki 啊？你记唔记得梁振英一当选嘅时候，佢一直捧住佢老细，佢打紧工嘅，打紧郑家新世界郑家纯工嘅，佢将郑家纯拱咗上台，一齐同梁振英庆祝当选嘅。喂，郑家纯新世界当年中环嘅代表全部系拥护唐英年嘅，拥护唐英年嗰条老板突然间拱上去，原来支持翻梁振英，且第一个转态，五秒钟内转态，期间嗰个关键人物就系呢个纪文凤咯，喂，全部都系呢班咁嘅人。刘遵义老婆啊呢啲，喂你明唔明？成班都系围住梁振英，佢点解用佢嘅权力将校务委员会沟淡佢？全部系佢凉粉嘅人，一投票嘅时候佢咪投票，根本就不问是非，系咪？呢个亦系台面上面嘅梁振英兵团，配合台面下边嘅嗰班甩皮甩骨嘅阿伯嘅梁振英兵团，所到之处就要寸草不生。嗱。袁国勇用佢离开嘅辞职嘅身份发表一篇一个辞职信，辞职信交代咗几件事实啦。当然佢用个包装就系个学者包装，因为佢话佢自己无能，唔能够做到调和鼎立、摄理阴阳，将矛盾化为统一。但系佢强调，其实过去一百年中英矛盾、价值观念嘅矛盾一向都平衡得好好嘅。只是近三年出了问题，嗱佢不断强调近三年，佢冇赖回归，嗱呢个喺政治态度上嘅非常准确，佢冇将所有问题话九七之后一切都变咗，山河变色，因为共产来了，佢冇咁讲，佢讲嘅三年咩意思啊？系梁振英做特首之后嘅三年，社会撕裂，矛盾重生，但系做领袖，佢表面上系讲自己，佢实际系讲边个？你自己谂一谂。做领袖有调和矛盾嘅责任同能力嘅噃，呢个就系中国历史对要求大宰相嘅基本工作，调和鼎立。你煮一餐嘢出嚟，全国啱食嘅，有人要咸，有人要淡，有人要海鲜，有人食斋嘅。喂，呢个餐嘢点煮啊？你做宰相要煮嘅啦，煮唔到就是你失职，系咪啊？摄理阴阳，有阴就有阳，有赞成就有反对，有呢个所谓鹰派就有鸽派，呢、这个就系永远所谓相对嘅道理，一阴一阳之为道。一早讲咗，2500年前孔子讲咗就话，我哋嘅社会基本上宇宙间有一个第一个规律，呢、这个规律就系有阴就有阳，有柔就有刚，有男就有女，有好就有坏，有生就有死，有美就有丑，呢、这个系必然一体两面嘅事嚟嘅。但系作为一个领袖，啊，袁国勇用领袖呢个字，领袖就有责任去调和呢种矛盾，而佢话佢自己无能，做唔到啦，佢退居啦。嗱，但系佢借呢个时势讲清几个事实：一个源头系在于乜嘢？在于系各方政治势力入侵咗校委会， 左右咗呢个委任副校长呢个决定。第二，喺现场暴力冲突嘅，佢话佢啲学生系 innocent 嘅，佢唔觉得吓系佢嘅学生任何暴力。暴力嘅一班上咗年纪、粗口烂舌、掟水樽嘅人，呢班咩人？你哋自己判断。呢班系读紧港大嘅，边个 faculty 嘅咧？呢班阿伯系乜嘢系院嘅咧？呢班连自己喺港大做乜嘢示威都唔知嘅人，边个阻止呢个刘津义太太上车咧？嗱，呢啲全部要喺阿袁国勇嘅离开嘅辞职信里面交代得清清楚楚。与其话呢件系文学作品嘅辞职信，你不如冇好话呢件就系一份科学报告，系袁国勇自己做 lab 里面得翻出嚟嘅结论。呢个系佢一直从事佢嘅研究工作，系写报告嘅方式，每个 statement 系冇废话嘅，系交代所有公众嘅疑问。但系呢个咁嘅报告系冇可能出嘅，根据呢个港大校务委员会有呢、这个啊守秘嘅原则，所以佢只有辞职，用辞职信去交代佢呢个研究报告。呢、这个就好似当年2003年沙士佢嘅研究报告一样。呢、这个系一个大危难嘅时候，系嘛？就系讲出真相，讲出事实，呢、这个科学家嘅精神。但系掉翻转，卢重茂个跌倒，大家将佢系咪真跌假跌，系咪插水高，咁唔重要。卢重茂整个过程都系唔系站喺学生角度嚟睇问题。卢重茂好简单，袁国勇系完全站喺学生港大嘅角度睇问题。卢重茂一直就非常之痛恨马飞森，佢认为佢唔应该做校长。由委任马飞森开始，佢发咗几多次公开说话，大家抄翻下资料，佢觉得佢系冇资格。唔喺个 rank 里面啊，应该简单啲讲，佢根本就唔系呢个程度去做到校长。佢可能认为自己喺医学界嗰个成就同地位比马飞森仲要高，点解要请一个外国人翻嚟，就当成佢哋呢班港大嘅人留嘅咧？佢用呢个方法嚟睇问题，所以今次事件要架空咗校长，要等埋一个唔存在嘅高级副校长嚟等佢请副校长，即系话咧嗱。个逻辑出现咗问题啦！你见呢个卢重茂，当一个人内心里边有 hidden agenda 嘅时候，你就见到更聪明嘅人、学问更好嘅人都露出咗魔鬼嘅细节。副校长要高级副校长嚟请，听落去你打个工都知道系真系莫须有，系咪啊？乱咁噏嘅藉口啦！总编辑唔可以请副总编辑。要等请咗一个叫做高级副总编辑先去请副总编编辑，副总编辑先去请采访主任，采访主任先去请副总采，副总采访主任先去请高级记者，高级记者先去请记者。切，你咁样讲嘢，个总编辑得一个权力，就系佢只可以请个叫做高级副总编辑。喂，咁样你咁样去阅读你打工嘅世界，你谂一谂合唔合理？但卢重茂好简单，佢睇唔起马飞森。佢完全唔合作，嗱，佢呢啲就完全配合咗梁振英使用嘅风格啦，仲加有梁志鸿，啊，呢个都发觉真系人生最好嘅例子就系话，与其中年风云，不如晚年安乐。七十几岁嘅老人家，点解要晚年 chat 做得咁狼狈咁难睇呢？系嘛，一直系香港嘅精英，金刀梁志鸿，钱亦赚够啦。背景亦有钱啦，有名有利啦，中建大厦富贵医生边个唔识你梁志鸿呢？系嘛？都尚且要咁狼狈，所以个世界就系咁啦，有阴就有阳。如果冇呢个卢重茂跌倒，点能够彰显袁国勇嘅离开呢？系嘛？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呢？系嘛？你冇你后主嘅上半生嘅繁华萎靡。边有佢下半生嘅去国归航呢？嗱，呢个就系一个文学对比。张德江利用紧梁振英搞乱香港，梁振英利用紧李国章解放港大。但呢个关唔关你事？关你事。教育唔系咁嘅，教育喺中国文化嚟讲极之重视。喺易经嗰叫蒙卦，蒙系启蒙嘅蒙，蒙管嘅蒙，山水蒙，周易第四卦。 孔子将蒙呢个教育点样诠释？诠释就系话蒙以养正，圣公也。教育最大嘅责任系完成一个人嘅人格，呢个系圣人嘅工业，所以执掌教育系圣人嘅工作。但系共产党知道，如果俾你独立思考、独立人格，你根本冇办法接受共产主义，冇办法跪拜权威。如果人有独立思考，但系问题就系话，点能够啊帮助佢顺利管治呢？点可以将全民都变成啊好似一大陆嗰14亿人民咁，做一个贴贴服服嘅民呢？佢哋唔会争选票，佢争位坐嘅。日日都争地铁啲位坐，唔知咁重要坐个地铁位，喺佢哋嘅世界坐个位系好重要。嗱，呢个系佢哋嘅世界，所以喺共产党嚟讲，一定要从教育入手，打垮你嘅教育，打散你嘅价值，重新建立佢一套见钱就拜、见权就拜。喺呢个情况之下，你追求嘅动物层次，你好紧张嘅就系话，我点拣个地铁有冇位坐？你同我冇位坐，两个喺度扭打就为咗个座位，地铁座位。但系佢唔会因为争取自己嘅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选举自由、被选举自由呢啲高价值嘅争取，唔容许你做一个堂堂正正嘅人，只可以希望你做一个贴贴服服嘅啊奴隶。呢、这个就系奴役嘅层次嚟嘅，但一定要从大学做起。打散港大就开始入中大，再跟住八山大学就完全喺佢个资源分配之下，要所有学者跪低，跟住你会见到香港嘅学者就变似个北京清华嗰扎咁嘅啊牛头马面甩皮甩骨嘅学者㗎喇。咁呢个就係佢成套计划，要解放香港先解放大陆，尤其是当个回归1997到呢家越嚟越遥远，越嚟越年青人越嚟越同呢、这个啊北京政府嘅方向背道而驰，佢更加觉得需要国民教育从幼稚园开始，打散港大独立思考嘅传统就由大学开始，打散港大就从呢种委任啊、工资啊、拨款啊、研究开始。今日袁国勇享受咗掌声，他日李国章一定报复佢研究拨款，所以基本上你已经预料到。袁国勇喺港大条路又行完咗㗎喇。好，休息阵间返嚟下半部分嘅王伟民一家之言。 王伟民，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王伟民一家之言。 买棺材知唔知订啊？ 买棺材不如买骨灰庵。你睇咗陈晓蕾嘅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门小蕾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英树蕾未啊？ 正所谓名不该传，我哋唔会喺度坐以待毙嘅，我哋继续发声， 电光独龙尊， 反共救地球，占领一条，你同我斗，刘西良。千祈唔好走数喎、 啊，周博贤，你记得铺头啊？探长，你记住准时到啊！如果唔系，夺你狗命啊！ 月明闹钟， 笑先得噶。 是獨男， 我是獨女， 逢星期五晚六點至八點， 港文好書奇書漫畫書，同你八盡交事時事無聊事， 獨男獨女。 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嗨，各位好，王伟民一家之言下半部分开始啦。咁啊，讲到啦，香港目前嘅吓，即系天气嘅闷热，加上政治气压嘅闷热啊，加上呢个开始，香港学生要抗争，因为共产党嘅黑手开始深入校园。对共产党嚟讲，呢个基本上系佢一直嘅信念啊，喺意识形态里边一定要打垮咗。啊！嗰啲俾你訓練你獨立思考嘅地方啊，一個頂天立地嘅人格。所以共產黨近呢十年成日都話要將孔子嘅招牌重新攞出嚟，點做攞出嚟呢？因為孔門學問心法不外乎一個，做一個頂天立地嘅人，做大人啊。所以大學就係大人之學，成為一個大人點可以做得到呢？再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系啦。 呢、這個咁嘅過程，共產黨做唔到個原因就係話佢冇辦法成全整個儒家系統啊！我頭先所講嘅張橫渠啊，嗰、那個即係、就是、要求啊，知識分子要為天地立身，為新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到到明末學者啊，明末嘅三位大學者點解要講出咗啊天下亡匹夫有責嘅說話呢？顧廷林話：國家興亡，欲食者謀之。喂，嗰啲英雄人物嘅事嚟嘅，就唔關我哋事嘅。朝代興替，國家興亡，係欲食者。欲食者即係乜嘢啊？嗰啲爭天下有權力嘅人嘅工作嚟嘅，唔係我哋嘅工作。呢個係國家興亡呢個背景。但對天下亡咧，天下興亡就匹夫有責啦。點解啊？道統完咗啦，文化嘅根脈斷咗啦，所以佢提出咗。啊！呢、這個標準就係話俾你聽，呢、這個時候就係話清朝入關，佢覺得呢個時候就係中國文化嘅道統存亡嘅時機，所以佢覺得係任何人都有責任。佢唔係國家興亡嘅時候走出嚟爭天下嘅，唔係項羽劉邦，佢唔係劉備曹操啊！佢係純粹一個學者，秉承住知識分子嘅責任。跟住啊，另一位啊明末嘅学者王尼洲就检讨历代政治得失，写咗呢本叫做《明夷待访录》。当太阳光明藏于地底，大地一片漆黑嘅时候，你就只能够期望啊，等待呢个太阳重访地面。所以《明夷待访》，明夷即系话光明。被诛灭，明夷夷就系诛灭，诛灭乜嘢？诛灭光明，诛灭光明，佢期待待访，等你翻转头，呢个时候要点样呢？佢讲出咗成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系在于啊，倾一国之人力物力，供奉一家一姓，呢、这个时候悲剧不断，所以唯一一个办法就系推翻专制，推翻呢种咁嘅啊。帝王嘅王朝，佢攞出咗一个标准出嚟，就系、是、治乱之别。凡亲一个政府能够天下治嘅，即系我哋所讲嘅安居乐业嘅，呢、这个咪合法政府咯。凡亲个政府令到天下动荡不安嘅乱嘅，嗰、那个咪非法政府咯。嗱，你用呢啲标准再睇翻，仲有一位王玄山，即系王夫之吓、啊，三个学者。都咬住呢一个人嘅责任，就要你顶天立地啊，将呢、这个啊天下人嘅幸福摆喺膊头里边，呢、这个系独立思考嘅啊人格训练，呢、这个就系教育啦。到呢个共产立国，一班学者流亡海外，又去台湾，又去香港，又去呢、这个啊美国、欧洲，所谓无根嘅兰花啦，从此喺各地地喺度飘逢啦。呢、这个时候，钱穆一定要喺香港成立新亚书院。点解要成立新亚书院呢？因为就系去翻呢、这个啊，天下亡，匹夫有责嘅呢个责任里边啊。因为共产立国就要毁灭中国文化同历史。呢、这个时候，佢哋有为往圣继绝学嘅责任，所以香港成立呢、这个啊新亚书院。希望为往圣继绝学，所以个校歌就好简单啊！一开始就话俾你听：地薄厚，天高明，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嗱、啊，呢、这个就系学者，呢、这个就系知识分子嘅责任。喺离乱嘅时代，喺光明被诛灭嘅时间，系嘛？中国文化被淹没嘅时候，被斩断文化之根嘅时候，佢哋要成全呢个责任。新亚书院后来。啊！联同崇基书院就同埋联合书院三院合并，就成立咗中文大学出现。中文大学嘅来源就来自呢种啊，希望个道统中华文化不断，做一个顶天立地嘅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呢种抱负，一个儒家嘅抱负，儒家嘅心法。坚持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呢种道统之下， 而继传佢哋嘅为往圣继绝学。但係发展到呢家前呢个中文中大嘅校长刘遵义校长今朝就发表言论。发表言论就係因为佢太太啊开完呢个港大校务会议校务会议被一班呢个啊粗暴嘅阿伯呢阻止上车。啊因此佢呢个就係迁怒于学生认为呢班学生仲坏咗啦就应该啊坐监一天小情大戒。嗱佢完全忘记咗一个教育工作者嘅责任校长嘅责任中大嘅来源中大嘅建立嘅原因前人嘅艰苦啊手空空无一物千斤重担两肩挑。係啦刘遵义国际学者佢亦能够爬上高位啊呢、這个老夫配乱妻咁亦唔奇怪啦即係佢哋呢个有身份有地位嘅人。佢太太啊因为刘遵义系呢个永良良粉集团之一所以亦被委任啊去入咗港大校务委员会以沟探港大人嗰种决策嘅动机之下咁自然都系啊都系良粉即系等于系嘅啊纪文凤啊廖长江啊系咪卢重茂啊啊仲有呢个系梁志雄啊一大班人霸占咗港大啊专政咗港大之后开始计拨款排委任边个人非我者去为客者俗边个仲叽叽嘎嘎就唔该你走啊有身份有地位嗰啲我可以喺拨款里面流难系咪你请人里面我唔同意。在这个情况之下慢慢出现了你架空了校长跟住由这个李国章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就真正去 run 港大那香港第一学府就沦陷跟住开始中大沦陷跟住浸会沦陷科大沦陷全部沦陷之后就开始去到他们所谓的期望的做一个贴贴服服、啊、拜服权柄的人亦是好像很多这个魔鬼牧羊人所期望的教徒一样这班魔鬼牧羊人对浙江省近年、啊、不断地拆毁教堂十字架用建筑条例来看看呢啲咁嘅方式你自己諗一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得好清楚宗教自由嘅。佢唔同你讲教堂我同你讲十字架係咪建筑里面有危险我帮你拆咗佢拆十字架嘅冲突宗教自由。但係佢要训练到大部分嘅中国大陆人佢只关心佢自己坐地铁有冇位坐。佢唔关心佢哋嘅附近嘅教堂嘅十字架被拆落係咪再跟住有一班神神怪怪嘅神棍出现就统称自己又系咩特异功能啊国师啊任人以国师自称因为背后再能够克服到佢帮佢嘅主子克服到恐惧。王林之所以要变蛇因为喺江泽民嘅内心最恐惧就系一个属蛇嘅人。属蛇嘅人终于要剑指佢自己嘅咽喉啦！几十年嘅恐惧，原来王林吓变蛇就话蛇走唔出我手指罅嘅。咁睇下佢依家北京嗰位肥蛇吓、啊，可唔可以俾江王林呢个特异功能啊制服到啦？好啦，刘遵义今朝要撑呢、這个吓、啊、梁振英兵团啊，谴责呢、這个啊学生。喺咁嘅声音之下咁就唯有好彩有一个袁国勇啊有好个袁国勇呢个咁样嘅学者教授一视恶恶企喺度一夫当关讲出咗事实讲出咗佢嘅观察讲出咗佢做为港大人讲出个心声大部分港大人都沉默百年港大护校佢有几多人呢港大制造咗几多啊所谓成功人士啊高级知识分子啊香港中产享受悠悠悠悠用呢个专增所话斋睇法国电影喝咖啡嘅人但係户校嘅不外乎几十人。袁国勇用自己嘅事业前途其实大家都知道㗎喇喺呢种梁振英啊要解放港大嘅气氛之下李国章将会出任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啊控制呢个资源同拨款嘅情况之下佢呢一 佢今次嘅行動，用李國章嘅慣常說法 ，you will pay 係嘛？你一定要付出代價。李國章當年你記唔記得教改風波嘅時候啊？佢話啊，我會記住嘅，你會付出代價係嘛？佢一定個心裏邊以記恨嘅李國章嚟講，呢、這個袁國勇嘅啊，雖然身份高啊。讲座教授微生物学系毕业后做研究的拨款一定会好多阻挠同困扰啦。刘遵义讲小情大戒，佢自己忘记咗中大嘅成立历史，佢忘记咗中国啊传统中国人啊嘅知识分子应有嘅风骨同抱负，佢亦忘记咗中华文化儒家系统里面嘅价值取向。喺学生追求公义同梁振英兵团啊喺专政里面系黑手入校园嘅取舍之中，佢企喺着数嗰边系嘛，同刘皇发个层次一样，我投边张票，我投赢嗰边囉系嘛。你记得唐英年同呢个梁振英选举嘅时候，记者问刘皇发投咩票，投边位嘛，刘皇发用佢一贯乡绅嘅政治触觉，我投咗赢嗰边。总之赢嗰边就系我投，所以我永远冇输。呢、这个就系刘皇发嘅政治智慧。刘遵义仍然用佢嘅政治智慧喺目前啊呢、这个共产党统治啊共产党领导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呢个香港特区啊已经被啊回归祖国之下，同埋梁振英政府可以突然间开除咗一个啊公务员一直。根正苗红嘅公务员，所谓啊港大毕业考 A.O. 一直做 A.O. 嘅邓国威，邓国威琴日接受访问都讲得好清楚，佢不断强调嘅呢个公务员嘅核心价值系乜嘢啊？公务员核心价值就系政治中立，咁呢样嘢已经同梁振英嘅啊公务员要为梁振英服务呢一点咧就已经有矛盾。第二，邓国威再强调嘅就系咩咧？公务员系政治中立。但并不表示佢唔可以发表政见噃，只要同佢嘅工作本身并无矛盾冲突，佢系可以发表佢个人嘅政治见解。呢、这个亦系同梁振英嘅冲突啦，即系话梁振英唔满意就系话，点解有一个公务员工会嘅领袖可以支持占中嘅？系咪啊？你既然系公务员，你只能够支持政府，唔可以支持占中。喺呢个情况之下，佢要惩罚公务员。但系问题，作为公务员之首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邓国威要把持住呢种传统同法理规矩，一佢冇触犯任何法律，你冇得整治佢噶噃。咁呢个情况之下就触怒梁振英而被开除。另一位根正苗红嘅曾氏兄弟嘅细佬曾德成，系嘛，用一生地贡献俾共产党，用一生嘅时间、精力、信念地贡献俾。啊！中共政府，而因为你觉得今次事件需要人负责，因为青少年啊嘅问题同中共嘅中央越走越远，而主要贯穿成个占领运动嘅由学生作为主干，另外学民思潮呢两年坐大，黄之锋成为咗一个英雄人物，呢都系应该系追究于曾德成。所以由佢嚟咩镬？其实简单啲，背一句啫，就系传统左派根本睇唔起你呢啲咁嘅左派蛊惑仔梁振英，即系以一个骄矜巨傲嘅曾德成眼里边根本就唔中意你走位嘅梁振英，你付出过啲乜嘢为党为国？你老家喺英国嚟嘅，你住山顶嘅，你嘅才能，你嘅学识，你根本喺曾德成眼中就唔系佢嗰个层次。所以根本睇你唔起，而导致成为你嘅所谓党内斗争之下嘅牺牲品。嗱，喺呢啲背景之下，刘遵义就好熟悉游戏啦。呢、这个时候，佢同刘皇发一样，大家都姓刘，真系有原因啦。咁就啊，佢都买赢嗰家，赢嗰边佢买呢个梁振英呢边，所以佢觉得学生应该被啊惩戒，就算罚你监禁一天，都系小惩大戒。系啦，唯一嘅好消息就系刘遵义系前中大校长，唔系今届嘅。咁呢个都系唯一嘅好消息，系一个动荡嘅社会，寻找到少少乐趣，呢个都系一个乐趣。 不过既然讲到小情大戒，我就想起孔子都解释过小情大戒。我哋不如用喺阿孔子讲嘅小情大戒，同刘遵义讲嘅小情大戒，又有咩唔同呢？呢位中大前校长所讲嘅小情大戒，究竟同中国文化嘅流传个价值取向有冇唔同呢？小情大戒系作为手段去攻击维护公义嘅学生，要阻止共产党黑手入校园嘅年轻力量，定系话我去向权力跪拜，从中攞取游水同好处啊，维护佢自己系梁振英兵团里面嘅身份呢？嗱，小乘大戒系咁，喺易经里面有个卦叫做火雷噬合卦，其中有支爻初九爻辞啊，初九爻辞系乜嘢呢？就是话俾你听，初九爻辞所讲嘅呢，就係话小人啊，小人呢就学个字唔记得咗添啊，孔子嘅解释呢，不如啊，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小不威不请，小情而大戒，使小人之福也。亦若礼教灭子无咎，此所谓也。系啦，初九爻辞就系礼教灭子无咎。咩叫礼教灭子呢？礼教灭子点解无咎呢？礼教灭子就系话一个人着对鞋行路嘅时候唔小心碰到只脚趾公，但系孔子话《易经》话无咎。点解无咎呢？碰到脚趾公嗱，呢个含义就系咩意思呢？就系话我哋喺犯错周期，喺最初犯错而识得错，而知道痛，而令到我哋以后行事小心，咁呢个就无咎啦。无咎即系冇错，咁就冇错啦。点解冇错呢？就因为你一开始犯错就碰咗脚趾公，咁呢个就最好噶，最好福气啦。好似我哋小朋友入厨房，入厨房嘅时候，阿妈话唔好入嚟啊，啲嘢热啊，你唔理。摸下呢，摸下路，一摸摸到镬边，哎呀，好痛，辣亲啦，起扑扑，咁用啲汤火膏查一查佢。以后你知道原来嗰度辣嘅，镬边唔好碰，个水煲唔好摸，厨房系危险嘅。系啦，呢、這个就系叫做小情大戒。小情大戒意思即系话，好似一个人着对鞋行路嘅时候撞到个脚趾受咗伤，佢话咁系无咎嘅，冇坏噶。点解冇坏啊？孔子就解释：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请，小情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小人系指一般人，唔系我哋讲背后讲闲话嗰啲小人。相对于君子，君子系了不起嘅人。中国儒家成日用呢两种人做代表，君子就系了不起嘅人。要做个了不起嘅人，你有好多条件，咁呢个就系解释咩叫君子啦。但系一般人系咩人啊？咪小人咯，普通人咯。一般人系点呢？佢话不耻不仁，佢呢啊难堪，耻就系难堪，唔吃过亏，唔碰过钉，唔会发现自己缺点嘅，亦唔想到要改过目的，改过自己嘅过错嘅。人就系正道，不耻不仁，即系话你唔受过苦头，你唔明白啊？点样行正道嘅？乱咁行，乱咁踢只脚，一踢伤咗，知道发只脚脚唔可以乱咁行啦。行就表示我哋行事嘅作风，一般人冇吃过亏，唔识得改翻转头行正道嘅，所以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咩叫畏？畏即系惧怕，单系用教化人系做唔到嘅。所以我哋话俾你听，唔好冲红灯啊，但你都照冲嘅。除非有个警察喺旁边咧，佢抄你牌咧，佢抄你牌扣你分，你觉得好苦啊！条警察真系多事，系我睇晒冇车我先冲噶嘛。但系如果冇警察抄你牌扣你分，你冲下一次，冲下两次，冲下三次，终于最后一日你就死咗喺十字路口度。呢、这个怕唔系啊，就系话俾你听，不畏不义，你唔会惧怕不义，你个心底有个怕。怕于犯法，怕于扣分，怕于扣钱，怕于社会不耻，有一个怕，你先识得讲仁义嘅。好似我哋，喂，我都可以急尿嘅喎，点解我唔可以喺 SOGO 门口屙尿呢？我怕社会不耻我，系咪啊？我坐火车对面冇人坐，我都晾只脚上边嘅噃，但系我怕， 咁样做，人哋觉得你好低级噶、哦。系啦，有啲人唔怕，唔怕你咪会咁做咯，怕你就唔会做，你怕。《论语》提到啦，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要有畏惧在心，先能够向上向善。宗教就系呢个作用，要你怕。天命系乜嘢？自然嘅规律，你要潜伏于自然嘅规律。怕大人，咩叫大人啊？大人咪就系话嗰啲你心中信奉嘅人咯。宗教耶教嘅人嚟讲，咪信奉你嘅上帝，嗰、那个咪大人咯。佛教徒信奉释迦，释迦咪大人咯。喺法庭嚟讲，嗰、那个咪真系叫大人咯。法官，你要怕，怕佢判你案，怕圣人之言。咩叫圣人之言啊？如果你中国人，你系受教育嘅，你咪呢个儒家嘅书籍四书五经咪圣人之言咯。你系耶教人士，嗰本圣经咪你就嘅圣人之言咯。你系回教徒，回教徒咪你圣人之言咯。回教嗰本可兰经咪圣人之言咯。如果你信奉科学，科学里面嘅经典咪圣人之言咯。人一定有所畏惧，有所畏惧你先有所成就。呢、这个就系《论语》所讲嘅君子有三畏，一个了不起嘅人一定有三件基本嘅畏惧，冇畏惧你嘅成就大极都有限。天不怕地不怕，打死霸就有前冇后嗰啲，即使黑社会都系流罗嚟嘅啫。你见到嗰啲黑社会头子，一影黑社会就拜关公嘅，先插香先吓、啊、去还神嘅，系嘛？好信嘅，过年去拜哪吒庙嘅，喂，嗰啲咪黑社会咯？起码系头子咯。嗰啲话咩都唔怕嘅，哦，嗰啲就叫做最低级嗰啲咯。好啦，休息阵间翻嚟，最后一部分，王伟民一家之言。 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 大家好，翻嚟呢个黄伟文一家之言最后一个部分啦。因为咧今朝咧前中大校长刘遵义咧就讲起呢个港大校务委员会啊嗰次嘅学生抗争啊，跟住校外有一班甩皮甩骨嘅梁振英兵团啊组成冲突，又惊吓咗佢太太嘅啊嘅背景，因此佢就话其实应该将呢啲咁样嘅骚扰人开会嘅行为全部拉去坐监，坐日都好，小惩大戒。咁我就谂起孔子都就小惩大戒呢件事咧，引用易经一句爻辞咧就发挥过。咁睇下大家听咗之后，同阿刘教授所讲嘅系咪一个同样嘅意会咧，或者你得出咗咩结论？咁孔门学问就系咁噶啦。一直嚟讲都希望你有独立嘅思考啊，跟住引用呢个易经咧，嗰、那个就叫火雷噬合卦。咩叫噬合啊？一口咬落去，咬落即系咩啊？咬断佢咯，咬断即系咩啊？断咯，断乜嘢啊？系啦，行事要断，是非要断，黑白要断，背景资料你要查清楚，跟住你自己嘅价值观而断。呢个就孔子讲噶啦，啊，辨吉凶者全乎辞。咩叫吉？咩叫空？吉空之间，睇下你嘅价值观系点啊？全副词价值观睇下点啊？今日袁国勇享受全港啊有良心、有判断、独立人格人士嘅掌声，但系佢付出代价，因为佢开住咗成个梁振英兵团啊。李国章挨字必报，佢成为校务委员会，佢一定系报啊报以今次之战啊，以战之仇。因为只有一个有良心嘅啊袁国勇，作为一个爱港大爱学生嘅人啊，讲忽咗来龙去脉，用佢嘅辞职信交代咗一个科学研究嘅学术报告，指出咗几点嘅事件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你花少少时间，一篇好短嘅辞职信，但交代成个事件嘅背景、过程同学生嘅位置，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良心知识分子嘅说话。但系问题就系话咁样嘅值唔值得咁做？因此从此就少咗一席袁国勇，会多咗个啊纪文凤、廖长江之流嘅人，值唔值得？咁呢、這个啊全吉凶者，变吉凶者，全扶持啦。睇下你个价值观系点，睇下值唔值得？系一片咁样嘅混沌声音，一片嘅啊呢啲高级学者全部跪低嘅时候啊，当卢重茂啊呢、這个跌低啊同跪低呢个咁样嘅。表面上 physically 佢跌低，实际上佢灵魂跪低。喺呢种跪低嘅气氛之下，佢能够企翻直里边，一事恶恶讲出咗成个事件嘅来龙去脉。呢份报告系媲美佢2003年对沙士研究嘅报告，对香港嘅贡献系嘛？媲美当时啊，佢呢个研究疫苗啊，研究沙士病毒嘅啊嗰、那个报告。咁刘遵义就话小情大戒，孔子喺火雷噬合呢个段嗰边，对是非嘅段嗰边，佢就引用咗佢嘅第一个爻辞初九，初九就系第一支爻，系用支羊爻。支羊爻话女教灭子就无咎，着住对脚碰到嘅脚趾，其实无咎噶，你先得痛啊嘛，受咗伤啊嘛，脚趾受咗伤啫，以后行路就小心啲噶啦，咁冇坏噶。其实孔子话点解冇坏啊？因为佢话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请，不小情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系啦，一般人唔识得羞耻，唔觉得有任何嘅啊惩罚，佢唔会谂行正路嘅，系嘛？依附权贵嗰边有着数咯。刘旺科话：我买赢嗰边系嘛？是非黑白，我完全唔知边个赢，我买边个。啊！呢、这个就系刘皇发乡绅嘅政治智慧。刘遵义啊，大家都姓刘， 虽然是国际学者，他同呢班乡绅土豪劣绅基本上的价值观念并无异致，他都是諗住赢嗰边买嗰边，而他判断边个赢啊，判断赢嗰边是梁振英兵团，所以他咪买梁振英呢边咯。呢、这个就是论语所讲的啊，君子有三位，他哋唔系君子，佢冇位，佢冇位天命，冇位大人，冇位圣人之言，不见利不劝，不威不请。劝系乜嘢呢？唔见到有好处，佢冇啊，劝系勉励，冇利益可点嘅话，系唔会做嘅啊，冇利益，冇利可图，不如咁啱先讲，冇利可图啊，佢费事喐手，威就系刑威。请就是惩罚，冇刑罚在前，嗱，冇惩罚在后，佢系唔识得改过，唔识得收敛嘅。呢、这个就系我哋平常所讲嘅不见棺材不流眼泪嘅意思。孔子呢四句说话系指出一般人嘅心理，一般人系普通人，唔系好人，唔系坏人，一般人统治群众，做主管，做政府，就要明白用人之道。我哋所谓嘅西方 management 所讲嘅。前面要只驴行路，佢喺佢前面吊住个红萝卜，跟住有支棍，红萝卜吸引佢食，支棍就打佢屁股要佢行，系啦，呢、这个就所谓一光一柔，一软一硬，统治群众就系咁啦。一般人不耻就不仁，啊，唔觉得俾人羞辱，啊，俾外边人睇唔起群众嘅眼光，佢唔会行正道，不畏就不义，冇惊，唔抄牌，周围都泊车啊。冲红灯冇事，啲人觉得啊望两边冇车，我咪自己过咯。不见利就驱策唔得，冇动机啊，冇动力啊，系咪啊？不情就不戒，所以佢就讲啦，有个时候小情大戒，受啲小惩罚，令佢一生警惕，未尝唔系好事嚟噶噃。受到警惕系好事，人生太得意，一帆风顺，你碰一两点挫折，喺从易经嘅道理嚟睇，反而系福气。一个人冇赌过。啊！冇跌低过，冇受过挫折，球王点嚟噶？球王喺比赛中嚟嘅，比赛又点样会噶？俾人铲跌咯？点解会俾人铲跌啊？你哋唔识球例噶？大家打球啊嘛，系嘛？斯斯文文啊嘛，唔系，因为你系球王，你系球王铲跌你人就必须嘅，因为球落咗你嘅脚里边，你就会射门，你有机会射门，只脚一掂你只脚，你有机会射门，佢就会输一球。喺咁嘅情况，即系个铲跌你，铲跌你。表面上是对你侵犯，实际上对你尊敬，因为你个球掂你一脚就已经是危险。所以孔子就话小情大戒，你不断地被人铲跌，在铲跌的过程之下你成长了。球场的地下比赛之中就是成长一个球王的诞生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孔子就话小情而大戒，小人之福啊。孔子见到火雷噬合卦嘅初九爻屡教灭子无咎，就系咁嘅意思吓、啊。整双脚趾有乜咎啫？咎系咩？咎即系坏处、错处，有乜错呢？孔子领悟到一样嘢，人生嘅道理，你冇受过伤，你冇你唔呢、这个人，你走路永远都唔在意嘅，轻轻松松，唔小心，你整双脚趾以后走路就小心，所以就叫无咎。跟住孔子相对嘅呢个教，嗱我成日讲相对，咩叫相对？就系咁解啦，系咪啊？就系咁解啊！就系话俾你听，呢个写作嘅技巧啊，呢个就系孔子引用，跟住后世文学家都引用嘅对比方法。李后主最中用呢种方法啊！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年宵看。跟住后面系点啊？你跟住接翻落去啊，你会见到佢今日啊，沈腰攀鬓消磨，最是方王辞妙日，教方游就别离歌，系啦。呢、这个咁样互相对照，呢个破阵子上半阙系讲佢未亡国前嘅奢华生活，后半阙系讲佢去国归降嘅凄惨。咁样对比之下，效应就出现咗啦。所以孔子再跟住引同样一个卦，系火雷噬合卦。最后一支爻辞，上九嘅爻辞，带出咗啊中华文化嘅核心价值，善恶都系累积出嚟嘅。呢啲系话俾刘遵义听嘅，啊呢啲系话俾呢个袁国勇听嘅，呢啲系话俾呢班咁嘅啊，以为依家 埋住梁振英系得势，其实你记住，好吊诡嘅系，你其实埋梁振英兵团，就只系执行张德江路线，执行张德江路线，同样时间你就对住呢、这个啊，同习近平对着干嘅，因为张德江背后嘅势力权力来源系江泽民，而依家习近平就要剑指江泽民，江泽民嘅国师王林都已经被捕带上京啦。喺咁嘅情况之下，江泽民嘅势力保护唔到国师，而台面上面制度里边，政治局常委仲有三个系佢嘅人，制度上边佢仍然都有权力，但系你企得喺呢边，就系同习近平呢边系派对着干。呢、这个就系唔系你认为自己好聪明嘅选择咧？系啦，呢、这个你自己要谂啦。所以孔子就引用呢、这、一个啊，吕教灭耳空，头先系着住对脚撞伤只脚趾，佢就话无咎。呢家个易经最后之爻就话吕教灭耳嗱，担家带锁，古人你见过呢就咁、是、个木板托住喺度，两个手托住喺上边，系嘛？你个。个枷锁托住条颈度，遮住个耳朵，即系话个罪恶好重，嗰啲杀头犯前啊，嗰啲咁嘅枷锁锁住喺度，就系托住个木牌，木牌遮住个耳朵，好大嘅罪，好大嘅罪就系话累积出嚟嘅。今日你觉得走正面系咪啊？你以为嗰边仲有着数？你见下，真系传统嘅左派其实好静嘅，好静嘅。梁振英兵团全部都啲旧，都系啲申请翻嚟嘅流民左派，有着数攞现金嗰啲嚟嘅啫，唔系嗰啲几十年将一生人时间精力前途都摆咗落中共身上边嗰啲传统左派嘅，唔系传统土共嚟嘅。新嘅左派就系啲乜嘢？蒋丽云啊，啊嗰啲咩啊？啊读唔成书嗰个叫咩啊？啊钟树根啊，啊钟树根啊，呢啲咁嘅人嘅啫，其实系。啊，唔系一啲真真正正根正苗红同港英斗争几十年嗰班老左派嚟嘅。孔子就对呢啲爻辞，佢讲咗引申一段说话。佢话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小善为无益而忽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忽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亦曰何教灭耳空。咩叫成名？成名嘅意思唔系我哋个教授啊，成名佢系讲成功。一个人要成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成就一项事业，成功系成就一个事业嘅成功，唔系做一件事就得嘅，系努力一日就搞掂，冇嘅，冇咁快捷嘅。好多人都想学秘笈。做学问系磨出嚟嘅，写书法日日写嘅，学英文要用花好多心力同十年时间嘅。你要改到彭定康英文咁好，唔该你背晒啲莎士比亚先嘅。喂，呢啲要时间嘅，善要慢慢累积，先有真正嘅成果嘅。所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成名即系成功，做一件事要成功。你见到碧咸今日退咗休啦吓。佢开个七旋斩到呢间都冇人重复到，但佢花咗几多时间精力喺球场上面开呢个角球上面。你以为话参加个暑期叫做足球训练班，每日踢两个钟头吓，一三五上咗十堂之后就可以开到个碧咸个七旋斩？喂，唔好妄想，善不足，不积以成名。跟住做坏事都一样嘅，坏事要累积嘅，唔累积都不至于灭身嘅。呢个道理一般人唔清楚。佢以为系小事冇所谓啦，恶事坏事冇所谓啦，小善小善小恶啫，系咪啊？去厕所我唔冲水啫，俾人睇到一个厕格得我一个啫嘛，系啦，你唔好以为呢件小事啊，仲有好多好小嘅恶事，积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毛病累积成为就大奸大恶，所以积恶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唔好以为有啲小毛病就冇关系，累积起嚟就变成大毛病。所有嘅坏事都系习惯出嚟嘅啫。你喺公司偷只万字夹翻屋企，你以为小事？万字夹冇人理你，偷沓影印纸又冇人理你，迟下偷埋钉书机，迟早你一定出事嘅，因为你已经惯下惯下，惯下惯下咁样啊。因为冇乜人知，亦冇乜所谓啦，系嘛？万字夹啫，攞咗张白纸翻去啫， 我屋企又加个 printer 又唔够纸，使鬼买纸咩？你屋企买 print？ 你屋企要买纸噶？我喺公司攞嘅啫，好多人咁讲嘢，仲要大次次咁讲。啲笔，喂，我几个细佬哥都系用屋企公司啲笔嘅，边会买笔嘅呢？家哦，咁样啊？哦，咁咯，迟早你条命数出事噶啦，系嘛 ？Entertainment 攞到尽咯，系嘛？拆单咯，如果过咗就系、是，系嘛？上下自己嚟咯，我系 number one， 我签到20,000蚊单嘅，我可以签20,000蚊，不过我交俾上司嘅，诶唔好啦，我叫我下边嗰个签，一齐食饭饮完酒之后，叫佢签完之后我批咪得咯，系嘛？互相合作，你开单我签字，唔使惊动我上边嗰位啊嘛。哇，咁嘅情况上下其手，攞得就攞，仲有咩着数？喂，你唔好睇少呢啲，做下做下咧，你就成件事条数做出嚟噶啦，条数做出嚟，到时有一日，点解许仕仁咁聪明要坐监？郭炳江呢啲咁叻啦，家族咁大啦，依家仲喺赤柱，你唔好睇少啊！啊，左派啲黄英豪 ，ICAC 公布，公布得就唔得了啦，话俾你听，呢啲咩人物啊？李兆基嘅亲家，徐子淇老豆，公布得即系等于呢个许仕仁案，几乎 ICC 觉得条几乎系证据确凿到 100%， 佢先至公布噶啦。所以你储下储下，乜嘢都系储嘅啫，健康系储，知识系系嘛，人脉系储，乜嘢都系储翻嚟嘅啫，善系储翻嚟，恶都系储翻嚟，所以恶积而不可掩。咩叫掩？掩饰咯，佢储到掩唔到，你最大恶极咯。好多时候出事，琴日有位学生，有位同学上课同问我：最近香港咪啲怪咧？佢话以前香港有权有势，有钱就搞掂，嗰啲人唔会出事。最近香港好多人出事，啲咩人嚟噶？新地喎，新鸿基地产啲老板之一，三兄弟之一，许仕仁，官至 CS， 依家黄英豪。李兆基嘅亲家，哇！咁多人出事嘅，以往唔系咁嘅，以往有个好潜规则咁，香港权势两个字嘅啫嘛，权势同我出事冇出事嘅，唔系嘅，储出嚟嘅，点会冇关啊？北京拳头有啲咁嘅所谓山头，以为稳如泰山山头，自己自身难保，佢影响之下。香港个布局就难保，香港过去边个布局噶？曾庆红布局嗰啫，华润宋林当时权倾香港啦啩？边个唔以上到华润50楼俾宋林餐饭食过佢啲饭嘅为荣啊？吓、啊，呢依家宋林双亏，好似上咗北京啦，系啦，呢、這个就系啦，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唔好以为有啲小毛病冇关系，好小事啫，偷只搭万字劫啫嘛。系咪啊？放工前咪去厕所，唔记懒冲厕啫嘛，系咪都放工咯？阿婶会清你厕所噶啦，揿一下啫，揿一下都悭，揿咗下都悭，梗系悭咯，点解唔悭咯？系咪啊？有一日假假就可以连续放5日假咯，咪嗰日攞病假咯咩啊？医生纸啫，200零蚊都有一张噶啦，其实博感冒啦咩啊？系啦，呢啲文围你觉得好小事，加鞋加鞋就成为大事。你见到好多香港呢啲新闻，最大恶极嘅时候，根本就无法解决，何教灭耳，即系死罪。咩叫死罪？你个罪去到个担家个家去到个耳朵度咁高。之前第一支牙话俾你听，着对脚撞到只脚趾，行路要小心，你识得痛，呢个系帮紧你，所以小人之福。但系掉翻转，掉翻转就系话，去到啲罪恶，储下储下，储到去到耳朵度，即系就何。何教灭耳，死罪最大恶极，死后而已。嗱，成个卦就系咁解，呢、這个就系小情大怪嘅真正意义。刘遵义啊，讲呢个对学生小情大怪定句系句，系定应该话俾你听。其实如果学生系小情大怪，吃咗呢个苦，其实对佢哋呢啲咁样嘅已经退休嘅学者名人啊。所谓世界级嘅人物，系咪已经去到何教灭耳度里边咧？你见到李国章系嘛，三代湛英系嘛，全部系李氏一族，跟住又系剑桥子弟，巴闭啦系嘛，中大医学院嘅创办人，中大校长，教统局局长，今日临到老年啦， 要走趟浑水啊，帮呢个梁振英走呢转，但系佢始终唔系呢种人，唔系左派争权嘅人，佢系一个个好自视好高去攞权力嘅人。佢话啲学生冲入呢个啊校务委员会嘅会议室啊，阻止佢哋开会，好似文革，好似红卫兵吓、啊，你咁睇唔起文革，咁睇唔起红卫兵，李国章冇读书啊，唔知文革点嚟嘅，所以你见到袁国勇好清楚，文革唔系学生鼓吹嘅，文革系领导人鼓吹嘅，佢利用学生作为佢嘅啊手段去达到佢嘅政治目的。佢冇读书，唔了解文革嘅开始，佢应该重新睇翻下资料，唔好成日用文革用红卫兵嚟讲。文革，我呢啲人讲就可以鄙视、否断，因为佢摧毁成套中国价值，摧毁中国伦常。但你记住，呢个系政治斗争手段嚟嘅。文革系毛泽东啊发起嘅，啊，佢1966年。写第一份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系展开整个文革，叫利用群众反权威、反腐化嘅热情，达到佢嘅政治目的，要拉当时掌权嘅刘少奇、邓小平下马嘅。所以佢要炮打司令部，司令部喺边度？司令部咪北京咯，系咪啊？但系你又走去炮打司令部，你话呢班学生就系文革？佢俾边个政治野心家嚟利用？我反共，因为共产党祸国殃民。你李国章呢？你反唔反共先？如果你唔想讲呢个话题，你就唔好引用文革，引用红卫兵。你知唔知否定文革嘅系邓小平？佢有佢政治需要，因为1976年佢第三次复出，佢见到中国共产党前无去路，佢要反共，佢要走资。佢要跑向市场，所以叫否定文革。唔否定文革，冇办法证明佢嘅存在同佢嘅威信。但系习近平系支持文革、支持毛泽东嘅，你知唔知？习近平又因为政治需要。习近平嘅政绩喺边度？战功喺边度？所有政治能量喺边度？得一个血脉，就系、是、习仲勋嘅血脉。习仲勋嘅血脉点解咁重要啊？因为习仲勋就系老毛喺井冈山嘅兄弟，跟随佢打过天下，经历过呢个长征，国民党嘅围剿，跟住啊大会战，跟住建国，一直喺身边，所以佢觉得天下佢哋有份嘅。呢、这个就系天父皇权，呢、这个就系黄宗羲，即系黄尼洲所讲嘅。倾一公之力，供奉一家一姓啊！呢、这个共产之姓、红色血脉之姓嘅毛病重现，即系帝王帝制重现，呢、这个共产帝王重现，所以佢一定要肯定文革，肯定文革就系话俾你听啊！佢要肯定毛泽东，肯定毛泽东，佢就真系间接肯定佢爸爸习仲勋。肯定习仲勋，先肯定习仲勋嘅血脉可以坐在党政军大权里面。所以今日李国章鄙视文革，鄙视学生，诬告学生系红卫兵，即系你反文革、反红卫兵，即系反毛泽东，反毛泽东就即系啊反习近平。所以如果有朝一日，李国章喺维园俾群众凄突呢个批斗大会里面要跪玻璃。你唔需要付出半点同情。好，今日一家之言，时间到啦，下星期一再会，拜拜。 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